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で、好似行過咁已经过晒噶啦、中间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运财，外面嘅大赛波士接近终点，步步有好。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每月月费专享马场 USB 赛事推介。 好啦，咁翻嚟最后一节嘅马场 USB 啊，嗱，咁啊，而家呢一节咧，咁我哋就当然就系讲翻高松宫啦。咁其实今届嘅高松宫纪念咧，咁就已经系第48届噶啦。咁啊，旧年如果仲记得咧，咁就都系落大雨之下，咁就即係今次都有份跑嘅特色星雲咧，咁就爆冷贏到。咁其實以往呢一場賽事咧，香港馬都有馬贏嘅，有馬贏過嘅，咁就 有型格啦， 有型格啦。我而家屋企咧都仲擺住一支嗰支有型格嘅薩騎喺度嘅，咁啊都就係咁，除咗呢一隻。咁其實之前咧，其實曾經即係應該咁樣講啦。今次香港就有隻有德威。就去遠征啦，咁就阿輝哥就第一次真係帶只馬去中京跑啦。咁以前佢都極奇妙啊，嗰啲咁都叫做都贏過啦。咁但係咧，即係以往呢只以前其實部署呢只馬去跑高松宮之前咧，其實之前咧都試過都想都部署過一隻馬去嘅嗰只叫連華生輝。咁但係點知咧就係去之前就搞長沙咁樣，跟住就即係要就最後就唔成夠成行啦。咁一陣間咧，一陣間咧，我哋嗰位神秘嘉賓咧，如果聽到咧，我講錯咗，陣間你入嚟嗰陣，你又幫我更正啦嚇。咁啊，所以咧就即係今次就呢匹馬就排咗個三檔咧，咁就其實都我自己覺得咧，嗰個機會係高咗好多嘅。咁但係都好睇情況啦。咁咧，因為呢只馬本身都係比較跑乾快場地。就比較好啲，咁啊，但係而家咧最近呢幾日咧，咁其實名古屋嗰邊咧啲天氣都唔係咁穩定，係呢兩日咧就叫做好翻啲，即係都放晴咁。但係咧佢第一日落場落草地操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都嗰日嗰個天氣都唔係太好，咁只馬都好即係好唔規矩，咁同埋就係話即係舉步維艱咁樣嘅。咁所以咧就陣間我哋睇神操片嘅時候，咁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再睇翻嗰個情況啦。咁啊，其實今次頭先我講除咗只特色星雲係力圖衛冕之外咧，咁當然啦，其實呢度咧有好幾隻即係都叫做贏過一級賽嘅馬啦。咁當然就分別就係即係瑞草長龍啦，咁今年就10歲啦嚇。咁啊，另外啦就係舊年嘅短途馬錦標盟主啦，咁其實已經連贏兩屆嘅彎刀赤進啦，咁而家就係當地嘅大熱門，我相信喺香港都會係大熱門嚟噶啦。咁就同埋今次佢排咗個6檔咁啊，更加熱啦。咁另外啦就8號啦，嗰匹唐吉快跑啦。咁呢匹咧就係3年前嘅櫻花賞盟主。咁啊，其實呢幾年咧佢跑呢個短途啦，其實舊年高松宮佢跑第2嘅。咁啊，今次咧呢只馬咧就用咗個幾特別嘅方法去備戰呢一場馬，咁一陣間我都會講嘅。咁另外啦，嗱，另外咧就再講下啲馬先啦。咁當然咧就近績比較好啲嘅就係、是、就是、天麗光輝啦。咁就實博女王咧就舊年嘅櫻花賞盟主，我哋之前就亦叫做黏女王啦。咁就係而家就叫做實博女王啦。咁呢一匹馬咧，今年咧即係舊年後期就已經由池田謙一咧就轉咗和田龍二，咁今次咧又換翻佢跑。咁所以今次其實呢一場馬咧有兩匹。一兩代嘅櫻花賞頭馬咧，就喺度坐喺呢度跑嘅。咁另外啊，就暴君尼禄啊嗰啲咧，見到熟口熟面啦。咁啊，另外有隻嗰只鐵柱成針啦。嗱，咁呢只鐵柱成針，我要提一提啦。嗱，以往咧鐵柱成針呢件即係蒙可物酋長嗰件個人彩衣啦。咁其實已經由而家開始咧， 穿翻件傳統嘅藍色衫， 就已經係轉咗名啦，轉咗牌頭啦。咁就而家所有遊王名下嘅馬咧，就全部係用曬高多芬日本。 咁所以咧呢件，所以佢而家呢一件呢一件彩衣咧，其實都係同以往嗰啲高多同大家喺澳洲譬如話亞聯又見到嗰啲係有啲唔同，因為咧佢呢件高多芬彩衣咧嗰個袖咧係仲有一條藍間嘅，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就，但係今次咧佢就正式咧以高多芬嘅牌頭咧。就作賽就係一次跑一級賽啦，咁所以咧都係叫做值得留意一下啦。咁啊，另外就譬如話武鋒啦，咁其實呢一場馬咧，其實武鋒都係一個幾關鍵嘅人嚟嘅，我自己覺得。咁但係一陣間我分析嗰陣時候，先至同大家講點解。咁喺講呢一場賽事之前咧，咁當然啦，阿拉拉都準備咗啲賽事片俾大家參考啦。咁突然間咁另外咧，就我就亦都剪咗啲神操片，最後試跑嘅情況亦都俾大家睇嘅。咁我哋先睇下啲賽事片先。 好啊，咁我哋首先去望下，咁啊可以播片啦。咁啊，首先睇一隻有德威啦，臨離開香港之前就喺谷草試咗課習啦。咁啊，前面嗰只就玉成武伴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同我講，喂，呢課習咧有德威咧要俾落去，咁但係都唔係好夠嗰只玉成武伴衝啦。咁樣就呢一度，咁但係咧 pick up 得慢咧，去到最後呢兩步咧啲走勢先至嚟，因為其實佢谷草佢始終佢 pick up 得慢少少咧就乜嘢。好唔好啊？睇翻只彎刀赤進啊，就跑呢場板級杯啊。咁啊，呢場咧就。就阿師兄好唔中意嗰個川田象牙跑啦，所以就跑得好差。咁但係其實最後都唔係輸好多嘅啫。咁今次就揾翻老朋友阿杜滿來跑啦。咁我相信個發揮應該 因為嗰日杜滿來係騎咗去咗第二度跑。 係啊，所以就係、是、咁樣啦。咁啊好啊，跟住阿師兄成日想講呢場二月錦標啊，嗰只唐吉快跑嘅，用呢一場攞嚟做 lead up 嘅。 係啦， 咁你可以講啊呢場。 嗱呢場馬其實咧，你啱啱佢係去完香港翻嚟之後第一鋪復出啦。咁你見到呢只馬咧，而家越嚟越中意咧就揾捐窿捐啊，揾位走。咁啊喺入邊咧就攝到個內欄出嚟啦。咁就越其實佢自己都本身冇斷嘅，只咁啊前面嗰啲信子之夢啊、金色夢啊嗰啲就已經係過奠定，即係已經係篤定贏冠亞季軍。咁但係其實唐吉快跑喺佢冇幾耐咧，都係保持住個走勢咧，就跑個第二 翻。好啦，咁睇呢場啊，就係嗰場斯奧錦標啊，咁樣就贏嗰只，我哋就睇嗰只鐵柱成針啦。嗱，而家仲係著緊草紅色衫嗰只，就係鐵柱成針啊。嗱，呢只馬咧上年咧贏嗰場人馬錦標咧，初大家都以為喂富屋嘅啫，咁佢嗰陣都仲係一隻四歲馬，比較遲熟少少。咁跟住跑完場短途馬錦標跑得差，但係而家發現唔係，佢呢場斯奧錦標都贏得好輕鬆喎。咁我諗呢只馬應該都今年會再有進步嘅。咁跟住睇。一隻武道總監啦，呢只八歲嘅老黃忠啦，咁啊，咁呢場就 嗱武鋒又揀咗呢只跑啊， 板神杯啊嘛，跑呢場咁啊輸咗俾只 明眉島， 明眉島啦，明眉島嗰場就真係有中之美啦，就最後嗰場就俾佢搞掂咗啦，咁樣就咁就係咁樣啊乜嘢？好啊，跟住我睇一隻黃心浩瀚啦，呢只 King's Heart 啊，咁呢一場就係嗰場海洋錦標咁啊，最多馬啫，喺呢一組馬就跑，但係亦都係水準最差嗰一場嚟嘅，咁咧呢場咧。就群區咁樣就 一堆湧上嚟，特色星雲就跑過第三嘅呢場啊！ 咁樣就好啦，咁啊交俾你先啦。 好啦，嗱，咁啊喺未講其他嘢之前咧，咁啊頭先我都講咗啦，話我揾咗位神秘嘉賓啦，咁就幫我哋報告軍情啦，同我哋刺探軍情。咁啊邊位咧？咁咧就係其實都曾經上過嚟我哋即係遊達會客室同我做過訪問嘅。咁亦都係咧，即係咧我哋呢本超班馬寶嘅出品人啊，高秋卿。高秋卿你好， 高秋卿你好， 喂，你好啊，你好啊， 系， 阿尤达你好啊， 系啦，你而家身处吓？ 我话你哋系咪揾错人咧？其实 唔系啊，因为你喺嗰度啊嘛。 我讲啊。 咁因为你喺嗰度，我见到你哋即系嗰个 Facebook 专页亦都摆咗咁多情报喺度，咁梗系要揾你啦。你系负责人系嘛？咁啊，多谢你先啦，多谢你拔刀相助啦。咁其实你嗱，我睇嗱，我想问你几样嘢先。第一啦，佢我记得咧，你当时你系有去睇过佢，即系几睇过佢操练嘅。咁咁佢其實嗱，佢因為咧，我睇翻佢最後試跑，即係馬會中央競馬會俾睇翻嚟嗰條神操片咧。咁其實當時佢嗰課咧，其實就係正正就係話佢走得唔係好規矩嗰課嚟嘅，即係就係嗰次就係話佢即係個地爛得就係佢舉步維艱嗰個。咁但係其實佢喺嗰邊適應，你佢嗰邊即係你有冇問，即係問過輝哥嗰啲，佢嗰只馬嘅睇嗰邊其實適應嘅情況係點樣啊？ 純粹，我自己睇嘅觀感咧。 係。咁咧，好似尋日咁樣，嗱，佢禮拜四個朝早有試跑啦，咁嗰朝早個場地就濕啲嘅，咁佢可能就直過到濕地，佢都唔係話真係咁好啊。咁就到咗星期五啦，陽光普照啦。咁咧就只馬操練就當然啦，禮拜五朝早咧就係泥地操，咁就一路都好正常嘅，咁啊好輕身添，即係完全係冇嘢冇嘢彈佢嘅。咁但係回程嘅時候咧，嗰只馬咧就有少少似巴基之星咧，即係佢絕跑嗰次咁樣咧，即係開麥佢絕跑，佢咧就無端端回程咧就起下飛㗎，同埋不停咁揈咗好耐尾嗰只馬。 即係可能佢因為始終佢第一次去嗰邊。佢仲要係左轉，咁可能會唔會係即係我可能佢係唔係好適應咧？你自己覺 得？我覺得唔關左轉事，我唔關左轉事，即係我直覺咧就係嗰只馬唔想走住，因為咧佢翻馬房咧好 lonely 嘅， 哦， 即係好可能寂寞啲，只馬陪佢啊嘛， 係。 咁啊變咗只馬可能唔想翻去，即係我覺得佢情緒方面咧就可能係呢方面即係就會可能會差少少，但係咧就係你話即係如果咁望佢咧冇嘢噶，即係好，即係其實幾好嘅啦。不過係就係話只馬即係可能即係可能悶啲啦，即係你知通常啲馬都係中意同啲馬一齊噶嘛。 嗯。 咁但係佢住嘅地方，有得位住嘅地方咧，得佢自己一隻嘅啫。 因為佢係應該係喺中京馬場入邊嘅馬房裏邊嗰度噶嘛，應該係。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變咗就可能即係寂寞啲啦。咁但係出到嚟佢好開心喎，佢係譬如之前喺沙圈遊花園咁樣咧，佢好正常好乖嘅啫嘛。即係如果你問我整體嚟講咧，即係除咗你話回程揈尾啊踢腳咁樣，即係唔開心之外咧，其實整體嚟講係冇嘢嘅。即係我覺得佢幾靚添，其實即係譬如琴日朝早陽光曬住咧，陽光普照啊，同埋又好輕身咁樣，都好乖嘅嘛，即係完全冇咩彈佢嘅其實。 嚇！咁其實我問翻你啊，阿高秋兄啊，你其實你都係第一次去中京嘅係嘛？你自己都係第一次中京，即係名古屋嗰度。咁其實咧，嗱，你有冇睇過嗰個馬場咧？嗱，我自己真係都叫接觸得耐啦。咁我都咁，其實呢個馬場咧，其實都係同沙田都係好類似嘅，即係嗰個無論個形狀啦，即係嗰個直路嘅長嗰、那個長短啦，同埋嗰個闊度咧，都同沙田差唔多。但問題係佢係左轉嘅啫，因為以前因為呢、這、因、個、 唔係有一點我啱啱想講嘅。 是啊，有少少落斜的， 但是入到350米左右咧，佢係有一個急上斜。跟住就由250米開始咧，就未向上斜。所以咧，我覺得呢場馬你話千二米咧，其實佢需要嘅氣量可能要1300米或者1300幾米嘅。 係啊，咁其實，sorry， 你講下。 如果你贏開中山千二嗰啲咧，翻嚟咧，我諗佢可能頂唔到啊，因為佢又是350米到250米，嗰個斜度咧係好急噶，即係上係斜上得好緊要嘅。 係啦， 系啦，咁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其实我觉得有得威系好啱跑嘅，其实 冇错啊，因为佢其实本身佢自己都赢1400噶嘛， 佢1400起家噶嘛，同埋佢 挑战， 同埋佢以前佢跑嗰啲四岁系列赛，佢1800米都上到名噶嘛，有得威。 1800米系跑住名月。 系啊，嗰场啦，系啦， 系啦。咁所以其實佢如果佢個即係我又唔會擔心佢個長力啦，咁啊同埋就係話，因為始終佢講，雖則你頭先講嗰個上落斜上斜，咁但係始終嚟講嗰個形狀，佢都冇好似即係如果佢喺中山，即係中山都仲可以話有啲場地偏差，佢仲可以食住，可以賺下啲跑道形勢。咁但係呢個就比較公平少少咯，即係都真係要睇到佢嘅耐力咯。咁其實你嗱去到嗰邊啦，咁應該琴日如果冇記錯，應該係琴日定禮拜四咧，咁就應該係中央競馬會就同佢同阿即係同嗰啲練馬師做一個官方訪問，其實我哋喺即係JRA 個網度都有睇到呢個訪問嘅。咁當然我哋冇攞落嚟咧，因為版權問題啦嚇。咁其實當日你有冇喺度㗎？係，你嗰日你有喺唔喺度㗎？ 我尋日朝早星期五朝早喺度，即係星期四我未到啊，所以我就唔喺度。 係。系咁，應該預計聽日天氣都唔會落雨噶啦，係嘛？即係你嗰邊天氣報預告。 天氣預報係話聽日天氣係良好嘅。 啊，咁啊掂啦，咁啊真係應該相對嚟講對佢都有利，同埋佢今次排咗個三檔咧，我覺得其實都對佢嚟講都係有百利而無一利。因為點解我咁樣講咧？嗱，記得舊年跑第二嘅唐吉快跑咧，佢就係排三檔嘅。咁跟住最後咧，佢就跑第二啦。今次咧，狼吉快跑就攞咗個八檔，而某德威就攞個三檔，所以可能咧呢個檔位對佢係即係有啲兆頭咧。即係如果你聽日見到阿輝哥咧，你又話俾佢聽呢樣嘢啦嚇。話你話我提佢嘅，咁其實呢個檔位係幾好走。咁同埋就話你有冇喺嗰邊有了解到其他日本主隊馬嗰啲情況啊？ 有一檔位咧，係過去廿年內係未贏過嘅。 嗯，請講。 首先咧，二號、七號、九號都係近廿年內未贏過嘅。咁另外咧，就係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檔咧，都係未贏過嘅，廿年內未贏過嘅。 係。唔係，我而家睇到呢啲係咩馬，咁我都覺得今次都冇乜機會嘅啦。都可呢個數據都係繼續延續落去。咁另外， 仲有一樣我想補充下咧，你聽埋我先。好。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呢個一路都係啲年輕馬會比較好少少啊。 係啊，咁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就覺得嗰只彎刀赤準咧，咁佢係即係大年紀少少啦。咁我覺得呢馬聽日估計應該會大熱門嚟嘅。 唔係，而家已經係大熱門嚟㗎啦。 而家27蚊啊，喺日本 系嗱，而家日本嗰边赔率系2.7倍咯。你系讲紧香港啊？ 日本啊， 佢而家系讲紧香港。 哦， 系、 啊， 但系一香港未知，因为头先我睇过个 win 个彩池得90几蚊啫，所以就可以香港彩池嘅唔好理住，听日先再算。 因为而家入，你系 sorry， 你继续讲。 日本系而家日本咧系40几蚊嘅， 大热门。27蚊咯，頭先我話2.7倍咯，係啊。咁所以依家呢只最熱，而家暫時最熱係佢噶，係啊，一定係噶，因為喺你話喺呢一度喺一盤馬當中，就佢係級數最高啦，要即係又同埋又質身啦。舊年嗰場短途馬錦標擺明係贏你嘅。嗱，而家香港咧只彎刀赤進咧就3.8倍，有德威就7.2啊。香港呢邊賠率啦，獨贏賠率，唐吉快跑咧。就同埋鐵柱成針咧，就8.9倍，即係你可以話翻俾你聽啦。咁啊， 其實我睇到嘅，咁咧，我覺得即係嗱，譬如我即係如果你話喺都唔係有德威嘅朋友咧，咁即係你喺香港咧就買啲位置啦，買 win pay 啦。不過我即係因為我喺日本咧，咁咧我就可能會買埋 win 嘅，即係有德威，因為喺日本呢邊13倍咧，即係咁估計佢都會幾好分嘅。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佢本身根本由佢跑完香港短途錦標，跟住到跑八周年，佢根本個矛頭根本就已經係鎖定呢一場馬，即係阿輝哥就嗰、那個目標係好清晰咯，佢係為咗跑呢一場馬而去準備，咁所以即係我同意阿高秋英你講嘅，即係佢嘅備戰係好完整，同埋只馬就對板，咁所以我即係如果我喺日本，我都會喺嗰邊買 win 嘅嚇。咁除咗呢筆之外，咁你嚇？最咗 ，sorry 啊！如果係你講啊 ，sorry。 唔係，我啱啱就想講咧，即係如果你喺香港要揾日本馬買咧，咁我覺得就黃心浩瀚買位置咧係可以一諗嘅，即係贏唔贏就唔敢講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個戰略嚟講咧，即係買呢馬位置咪當面咁買咯，因為佢應該呢馬應該我諗都會點都有20-30倍嘅。 嗱，而家喺香港咧就係85倍獨贏，17倍位置，85倍邊？85倍啊！呢只嘢。黃心浩瀚啊！ 但係唔緊要啦，你當位置買，因為依家香港個彩池就好細好細， 係啊係啊， 做得準嘅咧。 系啊，咁但系日本嗰边都冷嘅喎。 唔系啊，卅几倍。 日本嗰边有得卅几倍。 哦，嗱，首先我觉得嗱，唔好离赔率啦，因为其实呢场马咧，普遍嚟讲都好，日本嘅马咧好多都好有缺点嘅，其实。 系啊。鐵柱成針 ，Fine Needle，Fine Needle 係啦。同埋好多唔係路程正宗呢個路程馬咯，好多都係縮情跑，好多係縮情跑咯，即係唔係正，即係唔係一隻，除咗只彎刀赤進之外，其實嚴格嚟講，其他嗰啲都唔算係一正宗嘅 sprinter 嚟嘅。其實嚴格嚟講啊，即係 一啲體能。 七岁，啱啱转咗七岁。 系啊，咁啊变咗好似即系违反咗统计咁样咯。咁变咗我谂，咁样去买 win， 即系如果佢得三倍左右，咁样去违反统计咧，我就觉得好似唔系好值得咯。 明白。咁 买 win 冇办法嘅，咁我觉得黄心无痕即系维持当 win 买咧，其实系可以考虑嘅。 咁仲有冇啲心水可以俾我哋啲听众啊？除咗呢只冷披。咁嚟香港，嚟過香港跑嗰只唐吉快跑咧，你有冇留意過啊？同埋呢只馬我知道咧，個馬主係好想即係跑完呢一場咧，佢可能好大機會會嚟香港跑主席獎啊！ 咁但係呢只馬已經成年冇贏過咯喎，咁變咗我就 係啊，係啊。啱嘅， 你呢只系啊，我就唔系太中意咯。 O K， 明白晒。嗱，咁我唔阻你啦。嗱，听日咧就即系听日你都入场啦，就你帮我哋就同阿辉哥讲声，我哋帮佢打气，即系希望就有得威。其实今次都系一个黄金机会，因为始终佢如果留翻喺香港，咁你譬如话你对住啲华欣庭啊、红衣醒神嗰啲，佢未必爆跑。咁你走出嚟搏一搏，分分鐘可以好似極奇妙咁樣執領翻場之温，咁其實都不失為一個出路啊！咁啊都希望即係都希望佢可以有好成績啦嚇。 係啊，因為姚本威已經過去已經即係遠征嘅成功啊，其實個比率咧係相當之高嘅。係 啊。O.K. 好，咁好啦，咁我都唔阻你啦。嗱，咁我哋咁啊，翻嚟請你飲茶啊。咁我哋講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多謝曬你先，高秋卿。咁我哋就翻嚟再傾。唔該曬。 好，拜拜。 好，拜拜。嗱，咁好啦，咁啊交代咗，即係阿高秋卿就講完之後咧，咁其實咧都即係阿高秋卿都帶出咗幾個重點啦。咁但係即係喺我哋未講分析呢場賽事咁樣，其實時間剩翻唔係好多。咁我哋就其實就琴晚我都準備咗啲神操片咧，都俾翻大家睇下啦。即係呢幾隻呢十幾隻馬，包括有德威在內咧，喺嗰個備戰方面，究竟同埋個狀態係點樣咧？咁我哋可以即係一路睇就一路，我就講俾大家聽啦。咁我哋去片先啦。係， 嗱，咁呢匹一號嘅特色星雲啦，嗱，咁其實舊年呢匹民主咧，咁其實上一場即係跑嗰場斯魯錦標嗰個第二嚟噶，其實嚇，咁啊都係普普通通，咁但係呢一隻馬嗱，今次咧就唔係幸明明啊，今次係換咗個松田大作，我陣間先講呢位老哥，但係呢度你睇佢推落去咧都係。普普通通勉勉強強，即係其實都係保持翻佢舊年贏馬嗰個水準嘅啫。但係咧，如果你咁嘅水準呢度咧，就未必夠贏。加上呢個配搭咧，咁啊，真係起碼都要打個，即係呢個仲要比啊同阿川田差唔多嘅。咁呢個二號啦，呢、這個形實李慧啊，咁啊呢個吉田將人就個執姜個騎師啦。咁啊試咗貨，咁啊其實走咗段喺板呢個木糠地，咁其實走嚟都係普普通通啦，佢都係冇乜火氣，但係拖即係出啲步都係好牽強啊，狀態都係唔係水準之上啦。咁呢度你睇佢咧，都係中下中下，唔係好夠力嘅只馬。咁啊呢度即係嘥咗個移檔啦，你俾只好啲嘅馬就好啲啦。好啦，到呢一有德威啦，嗱，就我哋就係講翻呢一日啦，佢就係喺度嗱呢度咧，佢見到佢即係唔係好習慣嗰個走法啦，咁啊見到佢周都左擔天望地左，跟住去到有一段咧，佢直情一隻馬咧就。誒轉啊！呢度啦，中咗中咁樣嘅，咁呢度佢都係叫做適應緊啦。咁但係咧，真係頭先聽阿輝哥，聽佢阿高秋英講話，輝哥覺得呢只馬阻住冇問題。咁其實睇落去嘅狀態就冇乜唔妥嘅。咁但係就真係嗰個適應。 但我嫌佢嚟香港之前嗰課習同玉成武會試嗰課就好似爭啲。 係啦，咁啊好啦，到只老奇英啊，瑞草長龍啦，而家白曬十歲老馬。嗱，其實你睇到咧，之前我哋舊年講短途馬錦標嗰陣咧，都已經覺得呢只馬都已經係冇乜。點知嗰場馬佢係跑第四喎，我哋有噶。咁其實跟呢只馬佢都表現都係已經係好失準嘅啦。呢度咧睇佢都係普普通通。就你話用翻贏短途馬錦標就已經係兩回事啦。跟住啦，五號嘅遊靈開始啦。咁啊，呢位武藤雅見習生嚟嘅。咁啊，睇佢咧呢度咧就。走幾段啦，走兩段，呢度佢睇佢都係普普通，都係 OK 啦狀態。咁但係咧呢度對住嘅對手係太強大。其實呢隻馬咧同隻唐吉快比人咧之前咧都係跑即係二月錦標咧就到呢一場跑。咁但係咧就信任一下呢、這、一個睇下佢呢隻馬可唔可以配住佢會有啲奇蹟啦。但係呢隻馬就都係咁長下嗱，彎刀赤進啦，出邊。灰馬呢只啦，咁啊助手騎嘅，咁啊呢度你睇到佢啦，嗱呢只馬其實真係狀態係 fit 嘅，你睇到佢咧都拖出啲步咧係好爽啦，嗱呢度一俾佢咧，即刻俾到好靈毅嘅反應，撳住都真自己搶住走，咁係頭先嗰只嗰場，即係嗰場就因為換咗人跑，咁就唔係太夾嘅啫。我覺得呢只馬佢都係可以跑翻即係短途馬錦標都爆一段直路出嚟，即係如果前面步速夠快，佢可以擒上嚟嘅。好啦，跟住啦，到只七號嘅純美化身啦，就係、是、鏡頭外邊嗰只，即係而家後邊嗰只啊。咁你睇到佢啱啱轉正腳啦，呢度就撳住姜都係俾住走。你呢度咧，你睇到佢都係後裝都係有都係麻麻地，唔係好夠力。咁但係咧，你出步咧都係有啲即係立立地啊。呢度一個都係比較牽強少少，狀態都係一般，就唔係難講話，即係可以增勝。機會分子好啦，到只唐吉快跑嚟一見就指住呢只嗱呢只馬咧就即係一路試住啦，呢次又助手跑啦，你見到佢咧呢度咧自己撳住姜，自己擔住必都走上嚟嗱，跟住去到前面咧佢就揾個欄邊走啦，呢度咧就自己咧轉下咧就轉咗個欄邊嗰度啦，就記唔記得嗰場二月錦標咧佢都係類似咁樣嘅跑法嘅，所以我估計咧今次即係呢只馬其實個性能有啲唔改變咗，好啦，跟住就只鐵柱成針啦，應該係另一匹熱門分子啦，川田撳住又幫佢親自操嘅，咁呢貨咧，你見到佢咧喺板路啦，都係撳，即係出啲步都其實都幾爽朗嘅，咁啊，即係馬就真係對板嘅呢只馬，咁其實同埋呢只馬真係越跑越進步，咁啊，真係睇下臨場啊川田係點樣發揮佢嘅啫，即係如果論馬咧，呢只馬係可以介入一爭嘅跟住啦，到底係天麗光輝啦，嗱，咁其實呢只天麗光輝上一場咧就係武峰咧就爆冷贏嘅。咁但係今次咧就換咗阿松山宏平，咁其實呢場馬點解我頭先講阿武峰哥都幾大關？因為其實武峰呢度騎咗幾隻，有幾隻馬佢騎過，最後就揀咗只武道總監。咁呢度你睇到佢咧，可能真係呢度可能跑完嗰場板級杯之後咧，就有啲回落啦。咁所以可能就係咁揀武峰就唔揀佢啦。呢度其實都係正普通水準。好啦，到只武道總監啦， 我覺得八歲 嘅係啦。咁其實上一場佢爆冷偷想偷雞。嗰場咧其實佢跑得非常之好噶，咁嚟咧幾度撳住只馬都係好集中啦，咁啊擔住必其實都夠力嘅，咁但係就問題就即係呢度八歲就可能體力 即係呢度你睇到唔等於對臨場個體力都係足夠，咁但係武鋒就揀咗佢嚟騎啦。好啦，暴君尼魯嗱，呢只都係老馬嚟㗎，咁啊呢次咧呢只就助手跑啦。咁其實當日咧呢一日咧，大家記得咧就即係其實個當日日本嘅天氣係好差嘅，所以見到咧你見到呢啲馬咧舉步都係有啲舉步維艱咁樣。咁即係如果嗰度就係呢度，你見到佢走得都好咧，其實都值得。呢、這個你睇到佢咧都係拖住呢啲出步都出得唔順。即係水準之下啦，好啦，十博女王啦，咁啊，而家呢度咧都係撳住姜自己 canter 嘅啫，咁但係佢末段咧嗰段最後嗰二百米都走得幾快啦，呢度立正腳咧，慢慢就開始加速啦，咁啊，其實呢只馬咧就即係舊年博完咗扎三歲賽事之後咧，咁啊重新出發，重新做功夫，咁而家呢只馬咧嚟緊都要留意翻佢跑翻嗰啲即係千六以下嗰啲途程嘅，呢只馬係。呢一場就可能是麻麻地，但是之後要留意。好啦，跟住到呢只萊恩星馳，咁話武藤雅咧又過檔幫手咧，其實就係內欄藍色冇黃點嗰只啦。嗱呢度咧，你睇佢咧都係出邊嗰只咧就過咗佢先，但係呢度佢都係嗰個拆旗員都係撳住佢，佢自己都係搶住走。其實馬狀態呢只其實都唔錯嘅，只不過真係呢次咧佢個對手咧就真係比較辣啲，咁啊同埋個檔位又唔係咁好，跟住再加個騎師我都唔識嘅，咁啊難搞啲啦。所以咧呢個數據贏唔到馬都係可以繼續。好啦，到只小型艦啦，咁啊福永又一嘅，福永又一跑，咁啊今次系換咗人跑噶，之前系北川又一，嗱呢度佢嗰度有板路啦，咁啊呢個係再之前一日嘅，咁啊撳佢呢只馬都係死步頭馬啦，撳住，你睇佢踢出嚟嗰啲泥頭咧，你就睇到呢只馬都係未夠力水，未上力嘅，咁啊狀態都係水準之下，咁啊麻麻地嘅啫呢只。好啦，到啦十六號嘅光亮利記，其實都情況都係同之前嗰只小型艦差唔多，咁啊呢啲都係陪跑分子嚟嘅，咁啊北川又一就揀咗呢只嚟跑啊，咁其實如果舊年咧佢就成績幾好啦，叫做贏 CBC 上，但係今年佢真係即 係呢只馬，我陣間會有啲嘢。 但今年呢鋪就第一鋪出就第一鋪出就走嚟跑高松宮，咁啊可能就即係。紅咗少少啦，好啦，頭先阿高秋英講嗰只黃心傲漢啦，而家鏡頭內邊內欄嗰只啊，即係著黑衫嗰只，嗱呢只馬真係個狀態係真係都係唔錯嘅，即係嗰場海洋錦標咧，係跑起咗狀態，嗱見到撳住姜自己搶住走啦，咁啊嗰個出邊嗰只咧都企住喺度捽佢咧都過佢唔到，嗱呢度再分兩下姜咧，自己都立住都出啲步都好有力嘅。咁但係呢次佢排個十七檔咧，就真係要諗下，要睇下北川雲司點樣發揮啦。咁到最後啦，萊恩情懷佢另外一匹同主馬啦，真係咧呢嗱呢次咧呢個深一馬咧，其實地方騎即係呢個騎師就比較即係陌生啲啦。咁其實呢只馬都係亦都係一樣啦，佢都係啱啱叫做贏嗰場 OP 啱啱升呢嘅啫。咁上一場呢個海洋錦標咧，都要上車輸俾只黃心傲呢一度咧，都係比較廣闊嘅。呢幾步出得都比較牽強啲，狀態真係麻麻地嘅。咁其實嚴格嚟講，呢一場馬我睇到佢咧，其實真係真真正正真係叫做好好狀態嘅咧。咁啊，勉強嚟即係真真正正係好狀態，就咁就係有德威啦，撇開佢嗰啲咁嘅行，即係喺嗰個行為啦，彎刀赤進啦，唐吉快跑啦。鐵柱成針啦，實博女王啦，咁實博女王就是初起啦，咁但係啲話真係好狀態就係呢幾隻，咁至於就係、是天麗光輝啦，嗱頭先我講緊武鋒啦，咁其實武鋒呢一場馬頭先我講緊佢除咗斜過只天麗光輝之外咧，咁就係、是、即係而家佢揀咗呢只武道總監，咁啊即係佢揀咗呢只武道總監，我都可以理解點解嘅，因為可能佢成日上一場咁樣爆冷。咁都係有啲，即係當時我記得佢呢場馬贏咗板級杯，最後接受官方訪問咧，佢都有啲笑起上嚟，都有啲尷尬，即係有啲爆胎咁樣款。咁啊，但係呢只馬就換咗啦，咁啊睇，即係重新文評咁，叫做上舊年都叫贏嗰只艾恩為績啦，咁所以即係都係叫做一個 G1 jockey。咁所以而家武道總監咧喺嗰邊咧都係熱門分子之一嚟嘅，咁啊睇下佢啦，即係八歲冇保留。咁同埋呢一場馬咧，即係都係。比較頭先阿高秋卿講啦，咁都係四五歲馬嗰個情況就比較好啲，咁所以但係今次如果你講緊嗰啲四五歲馬，你話真真正正叫做有睇頭嘅咧，就真係可能係嗰只鐵柱成針嘅啫，咁所以就即係狀態就係咁樣講啦。咁不如你講下先。 嗱，我咧就揸翻只彎刀赤進做膽啦，雖然咧就贏咧就。因為佢始終係一隻後上馬，咁我驚佢有咩意外咧，咁所以就，但係揸膽應該就問題不大嘅。上一場跑板級杯啊，川田跑到咁樣，今次 揾翻阿杜滿來。同埋我想補充一下，你哋話外檔好啦，中京競馬場。其實真的要很密切留意聽日的天氣，因為我記得特色星雲贏那一年咧，就彎刀赤進和那隻 唐吉快跑， 快跑咧就走咗喺入邊嗰個不利場地嗰度，因為嗰日落好大雨，我都記得。咁跟住咧，只特色星雲咧就喺出邊咧走個有利場地就咁啊搞掂咗。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聽日嗰個場地狀況。有德威嘅三檔佢未必係一定一個好檔，但係彎刀赤進佢排咗六檔，當佢走出走入都得啊，變咗就係咁啊，揀咗呢只先啊。唐吉快跑攞住香港短途錦標嘅第六名咧，喺呢度應該都係除咗只彎刀赤進之外咧，咁啊應該都係實力好強噶嘛。因為香港短途咁都從來都一場好高水準嘅一級賽啦。咁啊，仲要有啲脱腳添啦。嗰場香港短途咁都，如果唔係佢可能應該四四五翻嚟添啦。咁啊，呢兩隻應該都係牌面要揀咗喺度噶啦。咁跟住咧就揀一隻鐵柱成針啦。呢只點講咧？揀一隻鐵柱成針啦。咁啊，呢一隻馬其實就係高多芬啊，即係所謂著呢個高多芬 Japan 咧。第一換咗呢件衫之後，第一次跑一級賽啦。咁咧就有啲人就話佢賽績有啲單跳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嘅。點解咧？因為其實上年咧佢贏完第一場，贏嗰場人馬錦標嘅，初初大家都覺得咦係咪負碌㗎咋？咁跟住佢短途馬錦標又輸咗啦。咁但係今年復出已經贏場思路錦標，贏得都好輕鬆嘅，贏成兩個馬位翻嚟。咁即係證明呢只馬今年咧其實係會仲有進步。佢嗰場係贏特色星雲，即係贏上年嘅民主啦，咁樣就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隻馬咧， 特色星雲嗰場我要講翻咧，就係嗰場佢係賺曬形勢之下輸嘅。 係啦，咁樣所以呢只馬再有進步之後，就算咧用川田咁，我諗短途跑短途擺前面走，我都係嗰句啊，見習生都做到嘅嘢。咁應該對呢個騎師嚟講，就我覺得應該都做到嘅。咁除非佢出唔到閘嘅啫，咁啊呢三隻其實，因為以往咧呢一場高松宮紀念咧，其實咧鬥來鬥去咧，呢扎馬都輪流。好贏嘅其實，但今年呢三隻係好零射，係好突出嘅，係好即係少有，因為高松宮有陣時入嗰啲短途賽，成日覺得佢會爆冷，但呢一場就唔似啦，個格局就變咗啫，係。咁呢三隻就稱咗佢出嚟先啦，咁樣就有得威，我就係覺得三檔可以幫到佢，亦都可以累死佢，就真係要睇聽日場地，因為我係好驚咧走入邊咧，佢個場地唔好咧。咁變咗咧就會對佢有啲蝕底啦。咁我就覺得香港短途錦標第三喺呢度夠用有突㗎啦。咁呢四隻就係乜嘢？冷門咪一隻俾大家諗下，就係啱啱你講嗰隻光陽利奇嗰隻 Shining Ray 啊。點解會揀呢一隻馬？其實呢只馬兩歲嗰陣咧名氣就好大，佢贏嗰場未升格嘅希望錦標，咁跟住離身想俾人捧到大熱門啦，跟住就輸咗，好受矚目嘅嗰陣兩歲嗰陣兩三歲，即係幕後咧呢只羅伯會嘅馬，咁啊幕後就認定呢一隻馬咧就去跑一啲叫做大賽啦，叫做咁結果咧呢一隻馬咧唞咗兩年。再攞翻出嚟跑，跟住就跑二，跟住佢再跑兩場二千米都唔到嘅，即係都跑唔翻啦。咁結果突然之間有一場一千六百萬縮情走去跑千四，俾佢搞掂咗。再跟住再贏多一場，贏一場 CBC， 正正就係呢一個馬場嘅嘢。咁呢一隻馬其實咁多傷患底啊，咁樣咧，佢係粗粗埋埋跑一兩鋪嘅啫。即係你諗下，一隻六歲馬都係跑得嗰八場馬。咁其實呢一隻馬嗰個傷患其實都嚴重，咁同埋有啲失準同埋好神經質嘅一隻馬。咁但係如果呢一隻馬喺香港佢係大冷門咧，我唔知佢會唔會神經質，因為佢係跑開長途縮翻落嚟嘅馬咧，佢有機會突然之間佢唔失準呢組馬渣，咁佢就嚟嘅。咁我自己嘅正選就攞只彎刀赤進做膽啦，咁就拖呢個唐吉快跑啦、鐵柱成針啦、有得威，其實就香港我都係好含淚。係如果喺香港買，我都係好含淚咁。 又含淚投票？ 冇得揀啦，因為你呢組馬太渣咁。咁因為香港佢會熱啊嘛，你唔同我。如果你好似經典帝國嗰啲就第一隻踢佢走添啦，直頭啊，係咁啊。要揀翻佢啦，就係、是、我一直配腳啦。大冷門就留意呢只光陽利奇啦，即係我覺得呢只馬係好神經刀，但係係個質素好高嘅一隻馬嚟嘅。一個唔好彩俾佢搞掂嘅話，咁就係咁樣噶啦。咁啊，所以就三重彩可以互穿啦。咁 Q 就六號彎刀赤進，八號唐吉快跑，九號鐵柱成針，三號有得威，十六號光陽利奇。 嗱，你擺翻光少少，反光啊！嗱，咁我咧就。我就有得出都幾相近，但係咧我就真係重點都係只唐吉快跑， 嗱，咁其實點解我即係咁講？我都要講翻頭先嗰場即係二月錦標啦。咁其實幕後即係佢部署跑呢一場嚟做熱身咧，其實都係有啲意思嘅，因為即係第一啦，佢都知道呢只馬六歲，仲要係馬女，咁其實即係嗰個體力嗰個穩定性咧，其實都係好緊要啦，未必佢可以即係一鋪 fit 一鋪唔到，但係正在呢只馬叫做近況好準，因為點解咧？呢只馬其實三歲嘅時候佢贏完櫻花賞咧，其實佢嗰個路途都係好崎嶇嘅，即係搞咗一大輪咁樣啦。同埋就係話點解即係有啲人話點解會無啦啦走去跑場二月錦標？做熱身咧，其實呢只馬曾經係跑過喺泥地佢係應付到嘅呢只馬，佢係跑過泥地賽事嘅，即係嗰啲 JBC 嘅嗰啲咧，其實佢係跑過嘅，咁所以咧，即係話佢呢個性能係有疑問咧，其實就真係即係好明顯就係冇做功課啦。咁所以咧呢只嘢咧，呢只馬佢揀咗嗰場馬，同埋其實嗰場馬佢嘅走勢係一啲都唔曳嘅，即係呢只唐吉快跑啊，雖則佢頭馬唔多。佢到而家為止都係贏三場啫，咁但係咧就係話佢嗰三場咧，即係都係即係除咗場新馬一出即勝之後咧，其實嗰兩場都係一啲都係一級賽嚟嘅，包括就櫻花賞啦。咁跟住呢只馬就上一次咧就係揾阿幸英明，就應該係阿岩田康成唔騎得，咁就換咗阿幸英明之下，咁都跑到個第五。咁如果佢即係用翻。即係呢只馬同阿岩田康成亦都不嬲都係相當之合拍嘅，咁啊，亦都即係嗰次最後頭先睇完嗰課最後試跑，佢接受翻官方訪問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都覺得呢只馬係即係好多次佢贏唔到咧，其實都係唔好彩。咁尤其是佢早段即係早期佢嘅馬搞到一大輪之後咧，就即係後來就即係搞翻正啦，即係又喺 JB 嗱佢 JBC 嗰場。喺跑 JBC 嗰場 Ladies 即係嗰場馬女賽咧， 千百米嗰場 係啦，嗰場咧佢係跑第二嘅，嗰場佢係輸俾 嗰只 白威富卡 係啦， 就係、是、輸俾嗰只馬嘅，咁所以變咗嚟講，佢係絕對係當一定係應付到，咁所以咧就佢一路備戰啦。咁呢只馬當然啦，頭先我哋講嗰、那個報國迷你國際賽報名名單之中，我哋都提過佢係好大機會係會再嚟香港跑呢一個主席獎嘅。咁所以但係即係咧，如果佢今次嚟走去跑主席獎，咁去到主席獎，咁咧對，即係起碼冇嗰啲外國對手就冇香港短途咁標咁長。咁如果佢對翻呢扎本地嗰啲，咁其實佢唔係冇得跑嘅。咁呢一場馬啲對手就更加弱，咁你係驚只有得威，咁所以變咗呢只馬你冇得唔揀佢嘅。咁啊，所以我都希望佢真係。即係同埋呢只馬就直薄啲添啦，咁所以呢只馬我就揀咗佢啦。咁跟住咧，我就會揀咗只有德威嘅。咁就係因為佢其實咧，本來咧呢只馬我本來都係諗住佢擺三四位嘅，但係咧佢而家排咗呢個三檔咧，咁我就更加信心大啲啦。嗱，咁頭先睇翻，我頭先啱啱喺度講緊，我睇翻咧，其實琴日即係今日晏晝啦，咁其實中京嗰個場地咧，佢就係稍重嘅，個草地佢掛牌係稍重。咁頭先阿高秋卿都講咗啦，聽日佢都係聽日都會係會係好天，唔會落雨。咁應該咧，聽日咧嗰個場地嘅情況應該都會係涼，我又唔敢係應該都會係涼嘅涼字，即係應該係正常好地啦。咁如果咁嘅話咧，咁本身呢只馬就冇咗佢禮拜四嗰樣嘢咧，咁其實我覺得佢嗰日即係啱嗰最後試跑佢嗰度走嗰度咧，其實就當然就係、是、我覺得佢係只馬係好奇。因為頭先高秋英都講咗佢一隻馬喺嗰邊悶到死，冇盤陪，咁突然間放咗出嚟喺個場度見到啲新事物，咁咪左望右望，咪左騰，又咪有，同埋佢又冇又未習慣，即係你沙田唔會有上山落斜噶嘛，咁但係中京就有上山落斜嘛，咁所以佢其實就喺度適應緊，咁我覺得就狀態亦都係冇乜唔妥嘅，咁呢個三檔咧，反而咧我就覺得咧就會幫到阿田大安咧。就係同上次唔同啦，上次跑短途馬錦標佢就排外檔，就變咗焗住，再加上佢即係失一失蹄啦，咁變咗失咗好多位。咁但係今次咧，佢有個內檔咧，佢出閘如果順到咧，佢可以擺一個機動啲嘅位置咧，咁就其實就對佢嚟講咧，就都幾有利。我覺得三甲咧，你都唔可以唔遇佢嘅。咁啊，彎刀赤進頭先你都講咗，我就唔補充啦。咁啊，呢只馬係同阿杜滿來就零四合拍，同埋就係話呢只馬佢。如果早段嘅步速快咧，其實對佢呢啲 留後爆一段咧，其實就更加有利嘅。咁同埋佢呢個次排呢個六檔咧，佢又唔係話太離譜，即係應該都冇乜擠咗嘅。所以呢只馬我都要睇嘅。咁最後啦，武鋒我就揀翻武鋒嘅一隻馬。其實我都有諗過就鐵柱成針。咁但係始終我對呢位川田哥哥咧，我就有啲戒心啦。即係如果我有第五選，我都會揀佢。咁但係就即係我要如果要可靠，我寧願要翻阿武鋒。即係武鋒我信阿武鋒嗰個判斷咧，就揀翻呢只武道總監啦。因為呢啲馬佢十二月跑完，唞唞埋埋，第一鋪出，咁呢啲即係正正式式，即係典型嗰啲新鮮感搭救。咁本身馬又有太放，大家睇到個頭先嗰條神操片，咁佢本身都有太放。咁啊，所以呢只馬就可以當冷選看待啦。咁其他實博女王嗰啲咧，就即係臨場要睇下啦。因為今次我始終覺得呢只馬佢同阿和田龍二就冇咁合拍，可能阿池添就會好啲。咁至於只特色星雲咧，嗱講翻呢個松田大作啦。嗱呢位松田大作咧，其實佢出道咧都唔短日子嘅。咁但係咧，即係跑咗咁耐馬咧，都係舊年先開始，舊年叫做開始叫做有一級有級制賽贏過，佢冇贏過 G1 啊，係跑過贏過級制賽。咁呢位騎師咧，佢曾經都幫我騎過馬，但係咧，即係咧呢位老哥咧，即係你話我個人邊見有咧，佢嘅騎功咧就比呢位川田咧就都唔相差得太遠嘅。咁但係咧就佢嘅際遇就冇川田咁好，咁所以就變咗咧就即係， 我覺得佢上年贏高松宮都係負碌嘅啫。 嗱、 啊，即係特色升位 住先。咁但係我哋呢個都唔反，但係咧就要記住上舊年跑呢個高松宮幾年咧就唔係松田大作騎，係幸英明騎嘅。今次係換咗人。嗱、啊、呢度咧出邊係冇人，即係咧頭先我琴日睇即係官方嗰個咧，佢哋都冇指出呢一樣嘢，亦都冇人講到同松田大作係一個咩騎師。咁即係呢個都係，同埋今次咧呢個佢排呢個一檔咧就可以幫到佢，可以累佢，但係即係始終呢、這個嗰、那個一級賽經驗真係唔係話太多，即係分分鐘佢當然佢係有佢騎咗好耐馬，但係你話好似呢啲咁樣，佢可能同個見習生嘅發揮都係差唔多嘅啫，所以咧我呢只馬咧，我覺得佢位面嘅機會咧就非常之低啦。咁同埋就係話佢上一場正如你所講，我哋都公認啊，即係譬如跑完嗰場之後，大家睇到佢之後嘅賽績都係未贏過嘅，咁即係都某程度上都反映到俾你睇。第一咧就係而家日本個短途馬壇係幾咁，即係幾咁不堪，嚟仲係呢啲馬，仲係呢啲彎刀赤進呢啲唐吉快跑呢啲玩緊。第二樣嘢就係話嗰場馬佢贏係真係贏得僥倖，真係因為有啲馬真係跑唔出水準，先至俾佢搞到出嚟嘅啫，咁所以呢只馬我嘅睇法就咁樣啦。好啦，咁講到呢度咧，咁啊今集嘅馬場 USB 咧，咁就到呢度為止啦。咁啊其實就大家啦記得啦，就即係陣間十二點過後就開始就上 maddog.hk 就睇下我哋癲狗馬經急，即係有啲咩嘢俾大家。咁同埋咧就記得提大家啦，就真係啊記得交月費。就支持我哋馬場 USB 呢個節目啦，尤其是買咗鬱敏射馬而贏過錢嘅一啲朋友，就記得咧就真係要多多支持。咁啊，同埋咁我哋就要到下個禮拜六咧，嗱咁下個禮拜六咧，拉拉咧就會就係飛咗去杜拜咧，就喺嗰邊就即係睇啦。咁我下個禮拜就我就會。可能就會揾一位嘉賓上嚟咧，就同我哋講，即係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應該冇香港馬講噶啦，因為佢係講杜拜同埋講大阪杯 啊。係啦，咁所以咧，下個禮拜我哋會點做咧？咁啊，記得咧就下個星期六嘅8:30咧，就記得收睇咧馬場 USB 啦。咁我哋下個禮拜見，拜拜。